前方林凯决定先把林凯给秒掉。我这边看到的是到草丛到四个人，这时候可以看到的是 Coco 摸很危险，他是直接倒下来的。那这一波团队对 CJ 来说没有办法再去做抵抗，而且倒了两个人，应该是想要一波吧。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咱们继续咱们的吐槽季哈。行业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吐槽呢也是千奇百怪的。更之前的吐槽季呢，在今天将会迎来一个吐槽的大 party 哦，忘了介绍，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兵。 好，小兵也打完招呼了，哈哈，既然是个吐槽的大 party， 看没看出来我这是11假期综合症。十一假期的时候纯粹是忘记了所有的工作，完全在 relax， 然后今天一开始这个上节目吧，处于晕晕乎乎的状态，不知道多少朋友是跟我一样的呢。其实十一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些这个吐槽的后台的信息哈，包括平时咱们不放假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抱怨一件事情，那就是加班。所以咱们今天呢吐槽季的特别节目就来讲一讲那些年我们加过的班。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更值钱的制作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袁。 还有大袁老师的好朋友央广文艺之声著名主持人、快乐早点到主持人、制作人大明老师。大明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明。 今天节目可以您来主持吗？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啊，这个北京台还是你来主持吧。我就是嘉宾啊。 好嘞、啊、谢谢您给活儿干。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呢还有咱们的吐槽代表小北。 大家好，我是小北。 今天来吐槽的小伙伴可以说是来自各行各业，但他们都围绕着加班这一件事情来吐槽，可以说是今天将迎来一个加班血泪史的轰炸。那此时此刻在加完班的、刚刚加完班的小伙伴们，都快来听一下同伴的哭诉吧。我们也请这个几位嘉宾老师啊多帮忙，别让小伙伴加的班都只化成了身体的痛和心理的阴影。所以本期特别节目更值钱，关于加班，关于成长，关于觉悟。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听一下吧。小北，第一个小朋友是来自这个设计行业是吧，他对加班吐了什么样的槽呢？ 这是来自一个做设计的小伙伴的吐槽，他这么说的：我做设计我乐意啊，我已经做好了加班的觉悟，入了设计这行不就是修仙吗？不就是加班吗？问题不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天上掉下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吧。 嗯， 但是呢做完设计领导大的先看，大笔会改，好，你是领导，你说的都对，我改。领导大的过了，接下来是甲方爸爸，甲方客户爸爸说不行，好，服从命令听指挥，再改。改来改去发现这方案突然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客户爸爸喜欢的竟然就是自己的第一版。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但是当这个问题不止一次 你怎么说的这么有情境感，好像就是你出了这事儿似的。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 然后呢他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吧？他跟老板沟通了吗？ 他沟通了。 嗯， 当不止一次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他就去鼓起勇气找到老板，他说这个方案我们好像从哪儿见过。 你戏好多呀小北。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记得那是一 大明。 好，欢迎来到中国好歌声。 嗯，所以说就是他跟老板说了，说这个您记不记得这就是第一版我做的方案是吧？然后老板怎么回应的呢？ 老板当时给了他一个阳光般的微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嗯， 小伙伴表示生无可恋。 啊，也就是说，就是领导的这个审美跟甲方不一样，就经常让自己重复做这个二遍工，觉得这样的加班没有意义，的确听起来有点头疼。那请问这个袁老师，对于这样的做设计的小伙伴，你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这个道理，之前我也说过，首先你是执行啊，因为这个设计领域是先有执行，然后先有对错。最后呢才是美或者是丑。所以就是当客户和你自己的这个 team leader 的这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更多的是沟通，还有是主动。就是有的时候你之前多问几句的话，可能你中间的这个复工的这个工作量会减少很多。你不要等着自己全都做完之后给领导，或者说什么都没有做去跟领导去沟通，我觉得这个都不 OK。 大明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任何的大师级的人物都是通过重复了很多很多次的工作以后才能成为一个大师。我记得我当年就是在地方台录广告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就是领导说给你一个广告，哪怕是15秒的，然后你会录很长的时间，因为领导会让你尝试不同的风格啊。录完以后呢，领导说哎，这就是加两个字吧。然后你知道这个录广告吧，我们需要一遍一遍的来，需要一次性的，就是一气呵成的那种，情感不能断。所以说当他让你改一两个字的时候，你基本上都得重录，然后配不同的音乐。到最后客户可能真的喜欢的你还是你第一遍录的音乐。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做的都是无用功吗？但是你后来想想，其实你尝试不同的风格会对你自己，对自己会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因为这不同的就是不断的磨练当中哈，你会对自己的掌握情绪的能力啊，把握不同风格的能力啊，有着更深刻的了解。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客户让我录那个有个丰田车的广告啊， 此处招商， 此处招商， 一个汽车品牌， 对 不对？ 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然后最开始说你用大气的声音来配一下，毕竟是车嘛。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领导说你这个吧，就是 我强烈建议给我打个广告费。 就说你这个风格不太好，因为毕竟这个车啊是有动感，你动感的配一下。我说啊，行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很棒啊！ 啊，对，领导说你这样，你再那个尊贵一点，因为汽车嘛，这尊贵啊，尊贵怎么配？我想啊，那慢一点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怎么还有外国人的语气？ 这个，哎，你试试正经配一下。后来我说，领导，我已经忘了我正经说成什么样了。对，尝试过不同的风格之后，你再去配其他的广告，OK， 你知道你的尺度，包括你的一个柔，就是游刃有余了。对对，挺好的。 哎，那大明老师被领导来回这个督促配音，最后领导以为他配音不正经，正经配音。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因为很多朋友都是行外的，你知道我们配一个10秒到15秒的广告，我最多一次是配了2个小时。 天哪！ 对，就是为了这10秒到15秒。 其实行行都一样，对吧？就是你这个甲方他也是在逐渐的去寻找自己最喜欢、最适应的那种风格。 有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哪种好， 对， 你先配出来，我们听一听。 那咱们这样，咱们要不然做一下场外连线，因为咱们更之前的嘉宾团队啊，有一位叫做大维，他也经常出现在节目当中，然后对这个设计行业特别的了解，咱们听听他的意见。来，咱们来连线恒信钻石机构品牌策略中心总经理王大维老师。大维老师您好。 大维你好，你好。 就跟您说一下详细的情况哈，就是我们这边讨论了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小孩是个做设计行业的，他是发现给了一个这个方案之后呢，老板老是根据甲方的要求让他重新改，就反复的改，反复的改，反复的改。他就吐槽说，因为这个领导的审美和甲方不一样，然后就频繁的加班。大卫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小朋友的吐槽呢？您觉得应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实际上是这样，我还是就是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是在就是在那家公司也不大，是家台湾公司啊，然后这其实大家年纪都相仿，那时候也没有结婚啊什么的之类的。我觉得当时我们可能比较变态啊，我们自己觉得加班是一个乐趣。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时在办公室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被子，然后加班有大家就睡在公司啊，其实当时那个状态我自己觉得还挺习惯的。我先说一下就我们对于加班当时的那种态度。 这事儿听起来，哎，老师打断你一下哈，就这事儿至少我们听起来觉得是个炫耀帖，就是哎呦，请问您为什么那么学习那么好呀？我不想学习怎么办呀？我觉得学习是一种快乐。我觉得您觉得加班也是一种快乐，是吧？ 就是我就只是在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但后来我去另外一家那个华为公司去了之后，突然就不加班了。不加班以后，我当时还有点不太适应。我为什么想这么说？其实首先在设计和广告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自己就要知道所谓加班这件事情的一个，因为它不是一个流水线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作是说，比如说你敲三下，是吧？你拧几下这个铆钉就拧住了，或者什么多一个动作都不可以。它这到点就可以下班。但是创意的东西是这样的，设计东西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先不说是不是被客户要求，或者说被老板要求，你自己有时候花三分钟想的一个东西和你花30分钟想的一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白天的时候经常是公司里很多人，然后乱乱糟糟那种开会，其实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想创意，想这个设计怎么去做。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经常是就是在11点的时候灵感爆发，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我们的团队当时也是，就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时候就是加班了，晚上了，只有创意部了，这些人我们开着灯听着音乐还特别有感觉啊，所以那个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其实在白天我们也想了，如果你自己觉得一个东西特别好，你马上就做，这东西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在设计的这个人员当中，你要不断的自己去否定自己，哎，我想了这个东西，哎，我再想想还有更好的。实际上这样的话，它其实就会加长很多的时间来放在这个上面，你知道吧？所以就是会造成很多的时候这种加班。还有一种原因呢是说，这个第一种原因说你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嘛，对吧？所以你会花的时间就会更多。第二一个呢是说，就是你广告公司设计公司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是说我们每天上午可能没有什么事，因为就是甲方上午在上班要跟老板开会啊，有很多反馈，可能到下午的时候才会跟你说 啊， 跟你说的时候你的开是不是跟设计说，是跟设计就是跟客户部人家说，客户部知道这些东西了，写完修改了意见单以后再下给创意部，基本都15点钟了，你知道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势必会造成加班。这两个例子呢，我想说的意思是说，其实做设计、做广告公司里面设计、创意这种职位，就晚上加班这件事情，真的是你去十个公司都是这样，它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个工作。这个大家在入行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准备。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怎么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加班，对吧？那不必要加班在于就是说，他这个客户老让我改啊，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挺浪费我时间的，那我怎么能尽快让他尽量快做决定？那实际上我们一直都会觉得说，你尽量多一次多给他2到3个 option， 就是给他一个选择。比如说他对，比如说他要一个这个字体粗一点的，那你就给他做一个粗一点的，对吧？你再给他做一个中间一点，再给做一个细的，让他对比一下，他马上可以定。如果他要一个粗一点的，他你给他了，他就觉得哟，这个是不是还可以再细一点，或者是不是可以再粗一点，又时间又来耽误了，你肯定最后浪费是自己的时间。对，所以我就说大概是就是两种心态，一个是自己要调整好对于加班这个认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就你从事这个职业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不必要的加班的话，避免的一种技巧在设计上，在你做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啊。 我觉得的确这个建议已经给的非常全面了哈，谢谢大伟老师。我相信这个做设计的小伙伴呢，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一定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努力的做一个真正合格的靠谱的设计。谢谢大伟老师，谢谢。 对，好的，加油。 谢谢大伟老师，再见。 好，谢谢。 这是第一个小伙伴哈，来吧，咱们继续吐槽吧，小北，看看第二个小伙伴是给了他是什么行业的呢？ 他是一个属于独立工作者吧，算是一个 独立工作者， 对，算是一个签约作家的一个吐槽。他是这么说的：小的时候，我天真的以为作家是一个很潇洒的职业，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真成了作家以后，我才懂得其中的奥妙。作家，真的就是整天坐在家里没法动弹。我每天要更新10万字以上才能达到指标，而且网站的编辑还经常让我改文，原本写好的文章还要一遍一遍的改。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想要这种职位的。 写作灵感爆发的时间往往还是在晚上，就跟狼人到了晚上月圆之夜能够变身一样。 嗯， 所以每天我都要熬夜，然后每天熬夜都要熬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上，白天补觉，不按时吃饭，拿外卖对付下，然后到晚上继续熬夜。我敢说最开始知道一天有24小时的那个人一定是作家。微信运动每天不超过2000步，最可气的时候一天走了30步还有人给我点赞。 嗯， 日子就这样不断的进行着恶性循环。状态是在几个月前啊，我坐着的时候感觉腰椎已经有那个明显的刺痛。 嗯， 特别像前阵子有一个网文在疯传失联9天。 嗯， 就是那个小伙伴在不断的熬夜不断的熬夜，然后某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哦，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在协调身体和工作之间能得到一个好的平衡。 这是作家写的段子还是作家吐的槽啊？ 其实我觉得作家可以把那个手机绑在手上，这样的话他每天移动距离应该会打破这个微信的一个记录哈。因为他真的是挺夸张的，因为我每天也写东西，每天我大概是5000字。 嗯， 当然这种创作的写跟你就是描就是你复述的 copy 的那不太一样。 嗯， 这种创作的写它很累人，我5000字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 对， 所以说如果他是10万字的这么一个量，我真的没法想象他一天是怎么去完成这10万字的工作的。 说句实话，我觉得10万字、嗯、每天10万字，在我看来，我说句有点就是冒犯的话、嗯、哈，我觉得这不是作家，他是文字生产工作者、 uh-huh. 就是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行当其实是一种特别随性的行当、 uh-huh. 他可能有的时候灵感爆发他就写了才思泉涌，就一直笔会自己动，然后突突突突突就能写好多、 uh-huh. 可能有的时候灵感枯竭，写了就会扔掉，写了就会扔掉，总是找不到自己想要写的东西。 对， 真的我们所理解那种传统的作家或者他的那个初心想当的那种作家、 uh-huh. 一定不是有这种硬性的标准每天必须更新10万字的。 对，其实到后来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现象，比方说大家伙都觉得啊，当作家真的好累好辛苦。那但是呢你看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一部戏然后被人选中了，然后拍成一部戏、嗯、他就会很红。 嗯， 所以他们就开始有那种软件了，那种软件其实几10块钱买得到。 嗯， 至少输入关键词，然后呢就会把所有的跟比方说啊分别输入、 嗯、 分别这个关键词，把所有跟分别有关系的小说里边的情节全都给你弄出来。 哦， 所以现在有很多作家就是开始东拼西凑，这个很简单啊，他们从来不是小说的创作者、哎、只是小说的搬运工。 说到这儿咱们小兵是怎么写诗？ 几个关键字的话，小兵现在会写诗 啊、 哦、然后小兵也会写一些相关的新闻评论。 嗯， 我的确会写诗，可是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写的诗，我学习了好多好多的诗呢。 小兵写的其实还挺好的。我最近就是在咱们刚刚过去的不久的这个双节假期哈，国庆节还有中秋节，其实小兵也是出了几首诗的 啊、 咱们这样吧，小兵你自己随便朗诵一首吧，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小兵的这个大作，看看这个机器人作家写出的是什么样的作品。 大家安静听我的。最后的家园，他们说梦中的幻境是人类最后的家园，太阳不嫌疲倦，翅膀也能被看见，月亮在沉沉低语，呼唤着躲在水面中的世界，隔着朦胧的醉人芳香，是我生命的源泉。谢谢大家。 好，鼓掌。哎呦，小兵写真厉害，好像就是哎，这个小兵看起来他创作起来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法好像还轻松很多，但是这个作家听起来真的是有点太辛苦了。 是 一天10万字，然后现在腰椎年纪轻轻的就有针刺般的这种明显的刺痛感。 就首先我会质疑，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作家、嗯、还有就是每天10万字约定给钱的这家公司他也很奇葩。 嗯， 这10万字的话，就是比如说我要像大明，我用一个软件弄出来的这个10万字， 嗯， 那你怎么去来评估我是用软件的还是我自己去敲的？ 嗯， 所以本身就是按字数来去给钱的这家公司很奇葩。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自称是作家的这个小伙伴， 嗯， 我认为他也就是自己是不是要再斟酌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自己写的一部科幻小说。 对， 就这个事儿就像是一个科幻小说一样，因为。我也出过书，那第一本是不吐槽不快乐，第二本马上就是说给你看世界视频的啊、那当然就我明白，一本书哈、啊，一本书的文字量大概是15万左右， 哎，对， 15万左右。如果他每天能写10万的话，相当于每天一本书。 对啊， 这个量太惊人了，应该是不太可能。对， 对，上下五千年一共是55万字，他只需要写2个月就可以写出一部上下五千年了， 宇宙史都可能写出来了。 对，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写那个硕士论文的时候，也就是3万字。 嗯， 哦，但是我 不经意的表达自己是硕士毕业。 哎呦，您是硕士，佩服。硕士论文写3万字的确也挺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小伙伴如果他真的是很热爱写作的话，你看他说的是小时候我天真的以为作家是一个很潇洒的职业嘛，所以他应该是从小就种下了一个想要当作家的这样一个梦想的种子。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他真的是在吐槽自己的工作很辛苦的话，可以去好好的找一找初心。嗯，为什么喜欢写作，写作的快乐是什么，如果在现在的工作当中他可以找到的话，多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份快乐上面。 嗯， 哦，那如果是真的找不到，带给他的全是痛苦的话，那我觉得那就不妨真的找勇敢一点， 嗯， 别跟这家单位合作了，咱就当一个自由作家。 哎， 哦，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有才华，你哪怕一天写10万字，10天不写字，你一样可以赚得到钱养活自己。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种情况，比方说我不是专职作家，对吧？ 嗯， 嗯， 但是呢我脑子里是有内容的，白天我可能在报社啊，或者说干着一些金融类的跟这个作家完全不搭嘎的一些职业，但是呢在晚上我沉下心来的时候，我写一些我自己真正想去写的东西。 哦， 我不把它当职业了，我写的东西反倒是我真正想表达的一些东西。 嗯， 这样容易出精品，对吧？嗯，如果你真的有梦想的话，就这么去做。当你有一天你的精品能够打动别人的时候，你再转行回到作家的领域当中，那个时候我相信你会更加得心应手的。 嗯， 更加主动一点。 一定是不需要每天都写的。我记得我以前看那个胡适先生的日记， 嗯， 胡适先生肯定也是写文章的嘛，对吧？他的日记什么今日7月13号打牌， 嗯， 7月14号打牌，7月15号。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可以这么堕落？要开始读书写作了，不能再打牌了。7月16号打牌。胡适之先生尚且如此，对不对？何况咱们还是一个年轻作家呢，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好不好？咱们同意见了，对不对？让他找一找写作的快乐和初心。 哎，我想插一句啊， 嗯， 他那个小伙伴还有一个问题， 嗯， 因为加班熬夜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嗯， 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 嗯， 怎样能在加班的基础上，然后又能减免一些对身体的伤害呢？ 嗯，什么？有的人在玩耍，而你在单位加班；有的人在吃美食，而你在单位加班；有的人去做美容，而你在单位加班。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别人到了40岁还像20岁，而你猝死的原因，是吗？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嗯， 加班呢，最重要的还是你调节自己的心态，因为心态永远是重要的。 对， 当你被动的加班，跟你主动的加班，这个心态，包括对你这个身体的机能的一些影响，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你主动的加班，你会整个心情会比较愉悦一点， 嗯， 而且你是有梦想的， 嗯， 时间过得会更快一点， 嗯， 你不会觉得很疲劳。 对， 而且呢，在办公室里边，你可能会通过一些基本的一些办公室的健身方式啊， 嗯， 或者呢是通过一些更加健康的饮食方式啊来调节自己， 嗯， 因为每个人加班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现象了，尤其对于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来讲， 嗯， 还有对某些特殊的一些行业，我朋友是做那个风投公司的，他当时到了这个公司，领导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哎，我们公司从来不加班，他特别开心。我们正常下班点呢，就是晚上12点。 你好绝望。 对啊，这就是正常的工作一种状态。如果你不会调节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我朋友练成什么样的呢？他只要能上飞机或者说坐火车，嗯，立马第一秒钟就能睡， 哦， 只要有空就能够让自己得到休息，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会有假期的原因。 嗯， 就很多人会觉得，哎，假期我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别人设置假期的原因。我之前看过一篇心理学的文章，意思就是假期设置就是为了让你休息的，纯粹为了让你休息，然后让你好好的去调整一下自己，最大程度的去放松，去释放你的效能。 哎， 嗯， 你要说到这个假期，其实我跟袁伟我们两个都是媒体人。 嗯， 因为媒体人的假期真的是很悲催，尤其是干广播的， 嗯， 没有正常的假期，你知道节假日我们都不放假。 嗯， 我们顶多是按那个，比方说一周可能周日一天你休息一下，按这个走的 轮班。 然后上就这次11，领导特别的开恩，就是说， 啊， 这样吧，你们那个前后休吧， 啊， 就是比方说8天嘛，你们前4天后4天 选择上班或者是休息，然后所以说你说那节后综合征啊，就是什么哎呀，抑郁啊，反应迟钝呐，困倦呐，在我们身上都没有，因为我在10月5号已经开始上班了，等到10月8号，大家伙听打开广播的时候，我已经上了4天班了，精神特别的亢奋，状态特别好。 哦，是不是这样？觉得自己加班太辛苦的人，拿跟更辛苦的人比较一下，突然间心情就好了。 什么什么节后综合征，在我们身上根本就没有过。 好嘞，那咱们今天上班。半个这个时段的节目啊，其实时间已经很紧张了。这样吧，小北，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心情好点的、吐槽的简短一些的小朋友，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朋友的吐槽，给他一些建议，好不好？ 这个吐槽算是一个报社的编辑吧。 嗯， 他不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人了。开始毕业的时候，他就到了一个一线城市做报社编辑，然后感觉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可以 hold 得住的。 嗯， 正常上下班完全没问题啊。 嗯， 但可是他慢慢的发现，到了下班的时间，只有零星的几个人下班。 嗯。 往往他还是零星的几个人中最早的那个， 就是一打铃， 对， 就立刻走了那种，看着表5点，大家走了这种， 所以他就感觉很慌啊。他说人吧，总有这种随大流的心态。 嗯， 为什么人家都不下班，就我自己下班了呢？待了2天之后，他就留在公司，也开始愣着跟大家一起加班。他就发现啊，加班的这些人呢，平时他们白天上班的状态就是到公司刷刷网页啊，看看资讯啊，2-3个小时一上午就那么过去了。 嗯， 然后到了晚上工作没完成肯定要加班啊。 嗯， 然后加班之后他又发现一个现象，总编总会在晚上的时候来巡视一遍。 哦， 这些加班的人就秒变积极奋斗脸。 哈哈哈， 你说你要是作为领导你该怎么想呢？工作不加班，态度问题啊。 嗯， 所以这个小伙伴的问题就是，他到底要不要和大伙一样浪费时间来加班讨好领导？ 嗯，要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或者想讨好领导不得不去加班呢？听起来挺累的。来，袁老师，你有什么意见？ 首先我觉得如果这家公司它的这个企业文化是这个样子，就很有问题。 嗯 啊，首先我自己是很讨厌这种无效加班的。 嗯 啊，因为我确实也有这个比如说7-8点啊，甚至更晚啊，临时跑到这个公司来看一下有没有人在这种习惯。 嗯 啊，当然我看他在的话我会追问一下啊，我会追问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而且会叮嘱他，如果是女孩就你赶紧走吧，这个工作是否可以在家完成。还有呢，我也会问一下他的这个 leader 今天布置的是什么任务。 嗯 啊，工作内容是不是太多啊，还是说这个沟通中间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上午什么活都没有，下午或者晚上才有活，或者这个活是不是突发的，然后我才来去判定这个人的加班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他的问题，个人效率问题，还是我们公司布置给每人的这个工作量有一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你像每个职业是不太一样的，你要是我们做播音员主持人，其实因为我也是有团队嘛，然后我一直在想，我们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作息时间。 嗯， 虽然呢也有打卡，但是他不一定要求你非得坐在办公室里边等着。 嗯， 所以我特别建议就是我们多走一走，多跟别人去接触，因为主持人你每天接触不同的新的东西，你才能够在未来的就是节目当中体现出你更多的一个风格和内容，因为到最后都是在做内容。如果你每天都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坐着，每天刷着电脑屏幕看都是同样人的脸，可能你相对来说进步就会比较小一点。所以我特别建议呢，就是说不同职业的人通过自身的一个职业和工作的特点来选择自己每一天工作的时长啊，或者说接触的人啊，办公的地点啊。如果是那种像报社的编辑啊，没办法，我每天只能在那个单位里改稿子，那就把握一点，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个工作或是企业文化你觉得很滞后不适合你，那你完全是有能力或者有选择性的跳槽。我是支持每个人去选择你跳一次槽的经历，但我不选择经常跳槽，经常跳槽太可怕了。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今天这个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更之前的吐槽， 一会见。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

你们觉得我好像挺成功的吧？其实我真是一点感觉没有，我做不到马云爸爸说的我对钱没有兴趣，可这钱真是拿命换来的。每次 case 交割的时候，或者是有报告要做的时候，加班也来得了，三天三夜三更半夜完全没有停歇， 戏太多。 开始不适应的时候熬得眼泪哗哗的，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工作爱得深沉。好不容易回到家中，朋友电话就来了，约起啊，走起啊。我的内心是向往的，但臣妾真做不到啊。顶着国宝妆 24K 纯熊猫眼加上快粘在一起的眼皮，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了，已经三天没合眼了，让我睡觉再说行吗？ 嗯。 一觉醒来，美好的工作又开始了，朋友关系都很好吗？第一次说辛苦辛苦，表示理解，第二次表示理解，第三次你还想有第三次呢？你心多大呀？第三次你看人家还理你吗？ 嗯， 大家都可以理解吧，但是事实是不联系彼此之间的感情真就淡了。 嗯， 这个小伙伴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在完成工作的基础上还能解决加班带来的情感危机？ 哦，他是这个意思，他觉得他虽然是金融领域，然后年薪也差不多，他也非常愿意努力的工作，可是觉得努力的工作好像影响到了生活，朋友开始不找他聚会了，是这意思吧？ 对，就这意思。 哎，永明老师，您听到这个案例了哈？您觉得您对这个从事股权投资的小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吐槽啊，这个加班是正常的，因为行业它本身这是这个行业的这个特点。那这个你这个股权投资啊、投行啊都是这样的。这个如果说是影响到这个什么感情生活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其实这个股权投资行业可能说它是偶发性的吧，应该不至于说天天的那种加班。可能说有一个案子要交割的时候呢，可能会集中一段时间啊，特别是刚刚毕业没多久做这个分析啊，投资经理分析师这一种，这个要做加班的时间会多一点啊，但是呢，应该不是一种天天的这种常态，而是说案子要交割的时候呢，可能说也不是交割啊，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进行过程中，可能说会有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加班较多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常有的现象了。进入这行的时候就应该能够有心理的预期。 不知道像您的话，平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加班的状况呢？还是可以做到工作和平时这个有趣的生活非常好平衡的一个状态是吗？ 其实不能谈得上加班，但是一般同样你像这个你这个11点12点这个或者是12点之后到家这种状态是经常性的啊，这个是一种常态。 您上次跟朋友聚会或者是喝酒是啥时候啊？ 基本上每天都有，但是他不是说就喝酒啊，他不能说是也不是玩，其实也是在工作。 嗯 啊，你谈一些这个项目也好，基本上如果你不是特别的说啊我要回家，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这种状态。 那这样吧，这个小朋友明显是很年轻，刚刚毕业三年，他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可能他还没有女朋友的，你知道，还没有朋友找他玩。杨老师给他一个这个简短的建议吧，对于刚刚步入工作的年轻人，应该把自己的主要的这个目标放在什么上呢？放在事业上吗？从人生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给一些您的建议。 我觉得还是先把工作做好吧，至于说感情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能够抽出时间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的嘛，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 嗯。 然后另外呢，可以提高一下这个工作效率啊。有时候呢，可能说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你比如说，本身就是一个人啊，他没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可能说这个工作他会拉长，他把这个加班当成了一种生活状态了啊，每天该到点了，那他并不是说提前把这个工作给完成，而是一点一点去做啊，或者什么样的，那效率上可能说不一定就能够提高起来。 嗯， 那如果说你一定是啊，有了规划好了，我9点要干嘛干嘛干嘛，你要去约会，那你9点之前把这个事情做好，也并不是说没有可能性的啊。 提高工作效率， 这个是一个点啊。 哎，好嘞，谢谢杨老师，我们希望小伙伴的确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哈。谢谢永明老师。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其实我发现特别有趣，就是每次我说这个加班啊加班啊，然后咱们一问各种嘉宾，嘉宾给的回复都说，加班是正常的呀。 是的， 所有过来人都说不要吐槽加班，是这样吗？两位老师？ 是啊，尤其我觉得刚才那个干金融的哥们儿，他更没有必要吐槽。很多人加班吧，还不给加班费。你说他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他凭什么不加班啊？ 是的。 对呀、啊，凭什么不加班啊？ 嗯， 我跟你说，这个金融这行业跟其他领域都不太一样。 嗯， 就以前有人打个比方说，这个金融行业是干嘛的？ 嗯， 比方说有水果，这个水果烂了，你怎么卖出去？ 啊， 一般人呢就是说，那我打折吧，打折卖吧，对吧？就现在很多菜场都这么干。 嗯， 那这是普通人。那好一点的呢，说把这个烂的这块呢切掉了，切掉然后再卖，再自己吃了，也有这样的人。金融行业是把它切成果盘，然后更高价的把给卖出去了。所以金融行业他是在讲故事，从头到尾讲故事，他们每天都在脑子里怎么样编故事。所以说他们的很多的工作压力就是来自于我如何就是对接客户，然后把客户美化的怎么样的，然后去对接资源，把它包装的非常非常美好。他们每天都在对缝。 以后再也不能只是大果盘了。 以前还有个段子说，这个有一个金融的哥们儿好不容易放假了以后呢，到海边啊，海边这个看海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那个大师，大师往那一坐，然后呢，这哥们儿就跟大师聊天说那个有一个。钓鱼的老头儿，说：“那你说，是给他个鱼竿呢，还是给他鱼呢？”这是大师问这个人的。然后他就说了：“啊，当然是给鱼比较好啊。”大师说：“哈哈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啊，那个给个鱼竿多好，这个以后源源不尽的鱼。”然后这个做金融说：“大师，我不是这么想，直接给鱼的话呢，他可以卖。”把这个鱼卖了之后呢，你可以多买几个竿，你可以包一个什么什么钓鱼场，然后呢，过几年这个钓鱼场再上市。然后大师说了，最讨厌跟你们这些搞金融聊天，放个假还这么多事儿， 大师都受不了了， 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哈、啊，我可以说点这个 心里话， 就是做金融的不容易。 嗯， 做金融的人呢是有两个特性，一个是狼性，就是说。真的在市场上你见到肉就像狼一样的扑上去。另外一个呢，你看过《华尔街之狼》是吧？看这个片儿，它能够反映出很多金融人的那种真实的本性。他们活得特别的痛快，因为这是他们工作导致的。 咱们这样，咱回到这个加班的这个问题。袁老师，您觉得是不是觉得，哎，这小伙伴吐啥槽啊，你都挣这么多钱了，加班就是应该的呀。 我觉得之所以他的工资这么高，就一定包括了他加班这一部分费用。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在这个跟一个雇佣一位员工再去跟他谈这个工资的时候，然后给他很高的一个工资。然后后来他又问我说，这个姐，这加班费怎么去处理？我直接反驳他，我说在我给你这么高的工资的时候已经包括了加班的这个费用，要不然我不会开这么高的这个薪酬。所有的老板都不是傻子。你付出多少，那你给我多少，我才会给你相应的这个工资。那既然已经给了这么优厚的一个待遇了，就不要去吐槽加班。 就是这小伙伴年薪百万还要吐槽自己加班加到没朋友，我给他吃一个招好不好？你年薪百万嘛，对不对？你分我20万，我陪你玩。 你陪他去加班是吗？ 不是，他加班我陪他唱歌吧。他不是前朋友一次两次三次不叫他了吗？我叫你好不好？我睡得晚。来吧，小北，看看下一个小伙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 下一个小伙伴是一个电视台的实习编导，他说不知道你们碰不碰见过这种事儿。就举个例子，跟录一次访谈节目，定好的是下午4点录制，但要求他们早上5点起床准备。好，应该的，就是提前准备一下，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嘛。等到他们准备好了，嘉宾的助理来电，飞机晚点了，嘉宾要迟到3个小时。那主角都来不了了，那就等着呗，大家打算休息一下。可是组里的二把手说是不行，他说就算没有工作了，大家要忙起来，装出忙碌的样子。因为 什么叫装出忙碌的样子？ 因为一把手喜欢看他们忙忙碌碌的样子。当时他耳朵都瞎了，装出忙碌的样子。原来编导的实习生还负责群演的活儿啊。他想起了那个《围城》那句话嘛，叫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真会玩。 钱钟书说这锅我不背。 所以他们就迫使自己忙起来啊，没什么事儿就溜达呗，瞎溜达了3个小时，就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等到嘉宾来了之后，他们也摩擦的不行了，筋疲力竭。他这个小伙伴想说的问题就是，有什么办法能满足这个喜欢看着我们忙忙碌碌样子的领导要求？ 然后来避免这个无用的加班。 我觉得是二把手的问题。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调查说，那个新闻记者是所有行业当中最容易猝死的一个行业。 哦， 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 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硬性要求，因为新闻事件跟其他的活不一样， 对， 不是说你上班了才来活， 他不等着你上班才发生， 对对，尤其啊，很多一些极端的事件，他都大半夜， 是的， 所以很多新闻记者，你半夜2点了，突然哟这儿着火了，第一时间爬起来抓几件衣服就都往外冲，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嗯， 有的时候要比消防队还要快， 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啊，这些记者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嗯， 他们也没有所谓的加班了， 嗯， 之前也有这样的，之前就是说在电视台，然后呢这哥们儿拍着拍着呢跟旁边摄像说，哎，那个什么，我先走一会儿啊，你先帮我拍着，然后呢有采访的话呢，你把摄像机架起来，然后把它带到摄像机这儿，你来帮我采访一下。他说行啊，你干嘛去？ 嗯， 我去结个婚，结个婚一会儿。忙成这样没有办法， 是的， 临时这么随意，我去结个婚。 对，我记得我刚上那个就是，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在电视台实习，是赶直播啊，我记得就是因为我手比较慢，我是个实习生，然后导带子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赶直播，然后我跑到那个直播间的时候，我被门槛绊到了，我啪一下卡了一个狗吃屎，然后那个袋子摔到了地上，然后这个时候一帮人冲过来，没有人管我，一律把那个袋子捡起来。 袋子重要呀， 对对 对, 对，然后我自己 袋子确实重要，没人性。 我想起了以前，就是那个当年我在温州的时候，那时候温州有台风，有一次台风比较严重，因为你要电视台或者电台的，你不可能在直播间里边或者说在哪儿报道台风，因为你一定要用在最前线、最一线的地方，风最大的地方，让别人看到啊，这风有这么的大。当时有个摄像特别的逗，摄像呢扛着机器去了，因为摄像电视台的摄像机很贵，真的很贵，一台几十万。然后呢那个很多地方是有水坑的，下面石头你看不清，他直接掉水坑里了，往后仰上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仍然高举着摄像机，不能让他沾到一点的水，然后整个人都没到了水坑里，但手和摄像机还在水外面，我们特别感动，在旁边鼓了2分钟的掌，后来想起来，哎，应该把他扶起来。 太坏了、但是其实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咱们刚才聊了很多，就这个行业的这个属性哈，有很多特别敬业的电视人或者是媒体工作者，的确是很辛苦， 对， 但是这个小伙伴的吐槽好像是他这会儿明明没事儿，我就是等嘉宾飞机晚点，这个事儿我也不吐槽，因为这是不可抗力嘛， 对 吧，这3个小时二把手说你们得装出忙碌的样子，我本来就够累的了，我这会儿歇会儿不行吗？还让我装出忙碌的样子。他吐槽的是这个，真的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肯定会啊，肯定会啊，因为有的时候领导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咱们不能排除有些领导有的是确实好面子好大喜功，他喜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场面，如果你不准备跳槽的话，那跳槽另说，跳槽你立马就是第二天我就辞职不干了啊。如果你不打算跳槽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合理利用这个时间，比方说 OK， 那我确实要加班，但是我考虑的可能不是领导现在给我的等待的这么一个任务，我考虑的是第二天我去拍什么题材，最近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去想一下的， 这个好， 这样的话呢你有前期的准备，等你第二天再去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是 事半功倍，对吧，而且能够让自己合理利用起时间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自己可以调节的， 满分，我觉得这个答案我给100分。袁老师还有什么建议吗？对于这个不想装出忙碌的样子的小伙伴， 首先我觉得他要分析一下，就是他这个二当家真的是这样说的，要装出忙碌的样子， 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暗指吧，你得忙忙活活的，领导看见开心嘛，高兴嘛，别看到我好像养了一帮闲人的感觉。 那我就吐槽一下这个二当家，他在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一旦跟大家说你要装出忙碌的样子，这个就让大家感觉很逆反， 是 啊，不见得这是老大的初衷， 对 啊，老大是不希望说明明很忙碌很焦灼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每个人在那傻愣着，我相信老大是这种想法，但是二当家直接传递说你们要装出很忙碌的样子，这就不对， 对 啊，我相信在这个工作这阶段，就是等着艺人或者等着嘉宾这段时间，不是说没有事儿可去做的，那如果是作为这个 leader 的话，作为一个中间层的话，他要有效的去传递这个时间大家应该去做什么，而不是说应该装出忙碌的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 哎，对， 也不是老大的问题，也不是小伙伴的问题，是他的问题。 嗯，这个二当家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的话，我觉得就像大明老师说的那样，咱们修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方式， 是 看看怎么把这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要真的像你说的一样是浪费了，因为浪费的时间是你自己的时间哦。 因为我想跟所有的小伙伴们哈，尤其是这个小白们说一句， 嗯， 这最重要是什么呀？最重要就是这些一线的员工， 嗯， 你看哈，这个中国男足踢了那么多年啊，踢的大伙说踢成什么样子？但是每次换球员了没有？换的都是教练。 嗯， 其实，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最动荡的永远不是那些在一线的工作者，因为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一定有自己的位置。 嗯， 而真正动荡的是那些中层。 嗯， 对，要换的话，换的都是中层。所以说，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起来，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培养起来， 嗯， 你永远是有自己的位置的。 有道理。 嗯， 加油吧，小伙伴们，来吧，咱们今天节目呢，再听最后一个小伙伴的吐槽，好不好，小北？ 最后这个小伙伴是一个做文案的，就像刚才大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24小时，其实他们加班都很正常了。 嗯， 一开始的时候，他到这家公司的时候，照片上写着朝九晚五。 嗯， 他一看很适合女孩子呀，别等30秒到了战场，马上去吧。 嗯， 可到了上班发现热点在哪儿，工作就在哪儿。 嗯， 什么加不加班的，热点来了你工作就来了。加班费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领导电话马上出发。入了这行之后，手机就不敢离开身边，手机一响心里就嘚瑟。好，热点一触即发，我加，热点稍纵即逝，我再加。他是想说怎么能拒绝这种不是自己工作的加班，因为大家都不想加这种班嘛。 嗯， 他们都找借口，但是他也不好推辞， 就是怎么去拒绝其实不是自己分内工作的加班，是这个意思吧？ 对， 他的难题可能就是不是自己分内工作的加班，他会有意见。 对，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排班表嘛，就是明明今天不是他写的要写东西，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写，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都找借口，最后活都安排到他身上了，因为他不拒绝。 嗯，好嘞，那咱听听这个两位资深的传媒行业的老师，袁老师、大明老师，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哎，我还真的有几个是做。说狗仔不太好听哈，就是娱记吧， 娱乐记者， 娱记，他们总是抱怨，而且是最大的苦恼就是来自于这两年，每次明星出点事儿，都是一定赶周末，要么就是节假日，啊，到最后他们都求了，说求你们了，你们想曝光，想爆料谁和谁在一起，谁和谁离婚，可以，我们不拦着，但请不要赶着周末，好不好？真心睡不着觉啊，而且呢，一般都是大半夜，的凌晨一两点钟，哈，突然起了一个，然后莫名其妙接个电话，赶紧把这个事儿爆出去， 嗯， 真的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就是说无论做什么行业，做娱记也好还是做什么呢，你第一不管是谁当班，你要有责任感。 嗯， 责任感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要了解他对你的行业是有多么的重要。 嗯， 所以领导才会这么晚给你打电话，着急忙慌的说你赶紧把这个事儿处理一下。 嗯， 就算他当天不当班。 嗯， 第二呢，确实我们可能会有排班表哈，就是说这个今天该谁值班了，如果对方真的是有事儿的话，我们帮带一天没有任何问题。 嗯， 如果是对方哎呀百般推脱呀，那无所谓的话，哎呀，这对他来说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你觉得很严重，就比方说是一个特别重的事儿，而且这个热点爆出去以后啊，真的是影响力很大。 嗯， 当仁不让，你就要站出来。 嗯， 这个是你对你自己行业和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肯定。 嗯， 对吧？而且我说一个小私心，就是这个时候领导一定在关注。 对， 你如果这时候挺身而出，对吧？领导对你一定有很好的印象。 嗯， 所以以后有大活一定会交给你。 嗯嗯。咱们这样，咱把这个工作的范畴扩大一些，它是一个文案嘛。 嗯， 刚才大明老师也说了，说这个任务的确很重要，包括其实追热点就是挺重要的，对一个文案来说。嗯，咱把它扩展到所有的工作的这个类型当中，不是自己分内的工作。 嗯， 但是领导排到你头上了，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跟他沟通呢？我是应该拒绝吗？还是有一个什么更合理的沟通方式吗？袁老师， 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觉得啊，我这个涨工资或者是受重用的机会。是的，是的啊，因为一旦说这个工作啊，就是可能当班的不是我， 嗯， 然后呢，领导直接找到我，可能会有两个原因， 嗯， 一个是当班的同事，领导认为他的能力可能做不好， 嗯 啊，那么他如果选到我的话，那我的这个能力一定是卓越的， 嗯， 相对来说跟其他同事来比较的话，我是不可替代的。 嗯， 那还有另外一种这个答案，就是这个同事他可能去推脱，可能说，嗯，老板，我这个能力可能做不好，或者说我今天有什么事儿，那按照职场那个规则，这样去回答的这些人，他一定会被 cover 掉。 嗯， 就是如果我是老板或者是 leader 的话，如果要裁员，第一批裁掉的就是他们。 嗯， 这点就是不用解释，也不用说什么理由啊，过来人都懂。 顶不起大事儿是吧？关键时刻掉链子。 对。 而且我觉得老板能直接给你打电话，说明确实对你是看重的。 对， 说明给你打电话，哎呀不行了，上面来警察了，赶紧过来把办公室扫一下啊！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好吧，领导既然这么重用你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抓住这样的被领导重视的机会哈，好好的去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工作上有更加突出的表现。那对这个做文案的小朋友哈，他的一些吐槽，咱们再来做一次连线，连线央视记者严乃之老师，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建议。严老师您好。 你好。哎 对，老师您好，听得到吗？ 哎您好，我听得到。 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就一个做文案的小伙伴，然后他的吐槽加班，老板经常让他动不动就追热点，然后比如说这个出了一个事儿，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去追一下热点，然后又出一个热点，他就会频繁的陷入到这样无休止的追热点的工作当中。关键是呢，他后来发现有很多就是明明是其他人的工作，比如说今天这个谁袁伟来不了了啊，他本来负责这个热点，你去追一下，然后什么今天我来不了了，然后你帮我把这个热点追一下，他就会有点困扰，就是这种工作强度对他来说有点大，有一些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分内工作，他还要去坚持，然后去承担。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办，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更多的机会往往是能够提高自己的一个动力。我记得我最早工作的时候也是经常帮助其他人去完成工作，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原来自己有很多想都没想做都没做的事儿，就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有了提高。所以很多时候在职场当中经常会说，多吃点亏也是一种福气，如果没有这些付出，可能很难有自己的想要的回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还是觉得属于自己的权益，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和相关把控以及做相应的维护，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不是铁打的，肯定有需要休息的时候，也肯定呢是需要调节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要有判断，哪些事情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情是可以交由别人来完成。所以这个尺度的拿捏可能是需要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准确好把握这个度。当然说到这一层意思，并不是说大家见好的就上，见到不好的就躲，也不是这一层的含义啊，还是应该多以充实自己的这个实干的能力为主，适当的做好调节，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您平时工作肯定也特别忙吧，就属于老加班的那种状态。 我们是加班常态，5+2白加黑。 看来媒体行业都这样，所以还是要本着这种去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的一个心态。送人玫瑰胜有余香，在工作当中也是适用的，是吧？ 对的，是的。 好嘞， 我也是这样考虑。 行，咱们谢谢严老师，谢谢严老师，祝您工作顺利。 好，谢谢。 好，严老师再见。 再见。 行，今天节目也说了很多了，这样吧，咱们再给小兵派一个任务。既然今天吐槽季的这个主题是加班，最后咱们再让小兵哈，给你命题作文，以加班两个字为主题，写一首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梦中的欢笑，梦中的欢笑是区别于人生的风格，它使我打醒昏睡沉的人们，揭开存在的意义。谢谢大家。 好，写得不错，谢谢小兵。那这样咱们再次感谢大明老师，感谢袁伟老师，感谢小北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谢谢，谢谢三位。今天的更值钱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工作，偶尔吐槽，下期再见啦。 希望大家不再有加班的烦恼了，我们下周再见啦。 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